管它呢不仅仅有一个词性，就是名词的词性，同时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表示什么样的人种。 哦，人和人种。 对，没错没错。 人种一定是。 一般是人种。 人种。 嗯，对。这里很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表示人的后缀其实好多，比如我们开始学习的这个ER。对吧，我们还有发现有 OR 结尾的。我们还有这个 AN 结尾的。对。然后大家都说那他们能不能互换呢，或者说为什么还要这么复杂呢，这其实就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社会阶级啊，只不过这个是之当时那个文明当中的哈。 人还分三六九等呢，所以这词肯定要分呢。 对呀、您比如说哈，一般来讲的话呢 ,ER 结尾的通常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 ER 结尾的。 对。 还是说以职业来分 ER 结尾的比较多呀。 在就有的书里可能写的不一样啊，但是在一般的这个理论性的书里写的话，就是它是按阶级来分的。 哦、 您比如说统治者怎么说呢 ?Ruler。 哦。 你看是不是那个 ER 结尾的，对不对， 那工人不是 worker 吗？ 哎，这个就是后面才有的，十八世纪后才有工人嘛，对不对？ 后来工人地位也就提高了、 啊。对，没错没错。那您看，再说一个哈，比如说导师叫什么呢？叫 tutor， 后面是 or 结尾的，对吧？ 对。 还有比如说裁缝怎么说呢 ？tailor。 对，是不是也是 or 结尾的呀？ 对， 对吧？那朋友们会说是老师的地位不是特高吗？其实这一对于教育哈重视是从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个老师啊，他好像跟这个被统治的人他们是所属一个阶级的。 嗯 啊，那你说 teacher， 那也ER啊，那是后来才有的 teacher 这个单词，对不对、 哦、 啊，那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个 AN 结尾的话呢，它就不是和社会地位啊和你的职业相关了，它是和人或人种相关。 你比如说非洲人叫做 African。 African， 美国人叫做 American， 意大利人叫做 Italian， 欧洲人叫做 European， 对，没错 ，European。 同事们就说，那中国人为什么叫 Chinese 呢？日本人为什么叫 Japanese 呢？ 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小的后缀吧，就是 ，Nees， 对，它有指的是亚洲人。 你看看，这就不一样啊。 对，比如你看看越南人是不是也是以这个 Nees 结尾、 哎， 对吧？ 真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啊，先看这个 N 表人种啊， 嗯， 那个 ER 结尾的后缀呢，也是表示什么人。 对。 您看 work 工作 worker 工人。 对。 teach 教育教授 teacher 是教师。 writer 啊就是作家，因为 write 是写东西的人，这不就是作家吗？ 哦对。是这个没问题。 对。 那您看还有一种表人的，您看叫 IAN 结尾的 是 也是人。 其实这个 IAN 结尾的话呢，就是 AN 的一个变体。 哦，你看多加了一个 I， 对不对？ 对。 你看 music 是音乐。Musician、 哎、 加上了 IAN 以后，变成了音乐家。 音乐家了。 做音乐的人。 对，没错。 你比如说像 guard 是保卫，对不对？ 保卫。 Guardian 那成什么了？ 那就是专门做保卫工作的这种人， 对 不对？ 护卫者 或者是守卫者、保卫者啊，都这个词 guardian。 哎， 大家可以有一个报纸叫做《卫报》，对不对？ 对 ，guardian。 The Guardians， 对，没错。 这是很有意思的哈。这就是什么后缀？ 对，后缀再说一遍哈，它首先是表词性的， 词性， 同时还有自己的 意思、 含义的。 你看这几个后缀全是名词。 对， 就是说你看到他们哦，肯定是名词， 没错， 表示某类人， 对， 这是一类，是不是？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单词叫 tion， 这个后缀好多的单词后面都有。 对，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就最敏感的一个词的后缀，因为它数当太多太多了， 太多了。 对 ，action， 怎么讲 ？tion 是什么意思？好抽象啊。 它就是一种状态。 哦、 通常就是一种状态， 就是一种状态。 对，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啊、 所以您看这个 ACT， 它是一个动词，表示的是、行动，对不对？ 哦、对 对，所以 action 就什么状态呢？他目前采取行动的状态嘛，那不就是一种行为吗？ Act 本来就是动词， 对， 加上 sing 以后呢，行动一下就把这个动作变成了名词。 对，所以我们说的采取行动就 take action、就是买的。 这个 sing 做结尾啊，感觉这个名词特稳、 特别稳、 特别稳当。 对对对，没错， 很稳，没毛病， 没毛病。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单词哈，叫做 attention。 Attention 我们以前记都是记一个词，难道还可以拆分吗？ 那大家可以看哈，这个单词当中啊，首先它后面是 T-I-O-N， 这是名词后缀，对不对啊？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词根，就是 T-N-D 啊 T-N-T， 那这个 T-N-T 呢它也可以写成 T-N-D， 都是可以的， 就是 T-E-N-T or T-E-N-D。 对，它通常呢表示的意思啊是伸出，就朝某一个点往外伸，往外去关注，这样的含义。 伸出， 伸出，对，所以我们说 extend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词了。 extend 就是典型的伸出啊。 对，没错。那朋友们，您再来看哈，它前面有一个 at， 找到了吧？你说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前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有的时候呢，这个前缀是由两个字母组成的，而且呢，它是由一个元音字母再加上中间的词根的第一个字母构成，就英语当中有好多这样的词。 A 是一个元音字母， 对， 那个 T 呢，是因为 tent 的那个 T， 给它重复一下下。 对，好，朋友们注意哈，当以后我们再看到由一个元音字母加上中间的词根的第一个字母所组成的这个东西，我们管它叫做强调性前缀。 强调性前缀， 对，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含义，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非常啊、狠啊、特别啊这样的意思。 哦，加重语气。 对，加上语气，就像强调句那感觉似的。 哦， 所以您看 TND 表示的是一直伸往某一个点去伸，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特别的，就特别注意到那个点，特别关注那个地方，使劲往那边走。言外之意 就是你的注意力是特别特别的集中向一个地方。 对，就这意思。 好， 对，所以以后我们、 哎、那不就是注意力的意思了、 对呀、因为它是名词了呀，你注意的那个点嘛，不就注意力吗？ 哦，就集中一个点、 对， 小宇宙集中一个点。 对对对，你的这个小宇宙，没错没错，你这个 little world。 所以你看我们的一个同学啊，他的写 at 空格 tnt， 他就是听懂了，就是把中间两个地方隔开。 哎，是，就这个意思。好好有趣，好有趣。 对对对， 好，再来看一个 attention， 就是注意和注意力。 对，没错， 注意力。这个词麻烦了，叫 de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 这个词，记忆力好的同学都知道是决心， 因为它还有一个动词叫做 determine。 determine， 对、 to do something。 对，没错，就决心决定去做某事儿，对吧？那这个词当中呢 ，determination 啊，很简单，后面的 T I O N 又是一个名词，表示状态，对不对？ 哦， 那前面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单词，就 determine 这个单词了。 determine 对 ，nation 对。那如果要是再去分解词根的话呢，也能分。我们看中间的这个 termination 里面这个 T-R-M 找到了吧？它其实表示的是终点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有个单词叫 terminal， 终点站， 终点站， 终点站，对。然后呢，这个 D-E 表示的是向下，也就是一直往下走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看我根本不回头啊，我一直往下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最后啊。那你说这是啥？是不是决定就是那个决心要去做什么事儿啊？ 以为。跳探戈呢，一步三回头， 一步对不能回头， 啊、不回头， 对对对，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determine，determine，、 就是好，就是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走， 对 对， 对对， 不回头， 对，要走到哪呢？走到那个 T R M， 走到那个终点，不回头， 这词儿像我。这词像我， 好，回去写自传去吧。这自传的名字叫 determination。 这个也可以啊，很酷的， 很酷的。 这种专辑名可以拿来格莱美的。 对对，最好不是酸梅奖啊。对， 好， 对， 跟那个 T I O N 相似的，我们还有一个 sion， S I O N， 它也是表示状态。 对，没错。 sion sion， 一看就是一些名词的后缀。 对，没错没错。 你看，我们说这个单词紧张。tension tension， 这个很有意思嘛，因为后面的 SION 它同样表示的就是 一种状态。 对，没错。那这个 TEN 看到了吧， TN 它其实也是等于 TNT， 就是往外伸。所以你想想，我根本不放松，一直在伸，一直伸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就很一直挖得很紧啊。 那个 tense 就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啊， tense。 对，没错， 紧绷的状态。 没错没错， 紧张的。 对，所以大家做笔记的时候呢，把 TNTNT， 哎，你可以都把它放在一起，它们其实都是变体，就表示伸的意思。你看看，一直伸，根本都不停歇，那这不就是一直拉得很紧吗？ 紧绷的状态。 紧绷的状态。 Tension。 对对对。 哇，一下这个单词就好有画面感。 嗯。 超有画面感。 我在想那个面条一直在拉，一直在拉。 你饿了。再看一个 ,revision。 revision。 R-E-V-I-S-I-O-N。 这个词儿呢，咱们来猜一猜哈，朋友们。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那个 SION， 就是表示名词后缀啊。 就先不看了。 啊，行。然后前面那个 RE， 这个大家也都很熟，这个前缀表示的是一次次的意思。 再重来。 对。 重。 比如说重建怎么说呀？ rebuild。 或者是 reconstruct， 对不对？ 哎。 啊。那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叫做 VIS， 大家给我查词根的话都知道了，它表示眼睛的意思。 哦。 比如说视力，就那个视觉 ，vision， 对 ，vision， video， video， 对， 视频， 对对，没错，因为那个 v i s 和 v i d，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眼睛， 哦，都是眼睛，都是看的意思。 所以，金子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不就是用眼睛一次一次看的状态吗？ 用眼睛一次次的 re 看， 对。那不就是我得反复的看一看，看哪还有错啊，我再改改啊，是吧？ 修订， 对，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能够把我们一年的课听完以后，我觉得就是您成为我或者是金丁老师有状态，就拿这个词儿，你随便的，我就能知道这词词根是什么，前后缀是什么，我觉得那时你的词已经学通了。 哦，其实我的词都是背的啊，我都是死记硬背的。我要跟富妈学习，用灵活的方式掌握， 用灵魂的方式， 灵活的方式掌握， 灵魂的方式。 你最近是怎么了啊？ 我饿了， 两个眼都发 绿光， 都发绿光了， 发绿光啊。 Revision 一次次用眼睛一次次的看的状态，修订。 对 ，Tension 一直拉紧紧绷的这状态叫紧张。 对， 那这个 Division 呢 ？Division div。 啊，这个词其实表示的就是分开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 di 找到了吧， 哎， 它等于 bi， 就是两个的意思。 哦， 所以你看这个用眼睛怎么样呢？把它们，你到这边去，你到那边去，那不就分开了？ 哦，区分。 对， 用眼睛来分。 对，没错没错。 那就是区分开。 对，区分开。 哦，好，有意思。 对，没错。 好， 嗯， 这后缀吧，也就带领大家见识到这里。 是是是， 大家觉得好玩吗？ 好玩吗？ 有意思吧？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这个一些词根，它不仅仅呢有一个含义，它其实还有好多含义啊。你比如像那个 VIS 这个词根哈，它不仅仅就是我们说的 眼睛， 它其实还有切割的意思。因为眼睛，你想它就是把东西分开，所以它有派生出切割的意思。 用眼神杀死你， 杀死你，对，没错。 哦，所以眼睛目光如炬， 对对对， 目光如刀。也有切割的意思， 切割的意思 啊，语言是充满着联想，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造词造句呢？创作呢？ 创作 那不是用语言瞎写吗？ 对，当然我们之前在创造语言的时候是可以瞎写的，不过现在您只能按规矩办事儿了啊。 好，来，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今天所学的前缀的单词和后缀的单词。我们来读一下。 好 ，antisocial， 反社会的。 来，这么读。Anti， 反 ；antisocial， 反社会 ；antiwar， 反战的 ；antimissile， 反导弹的 ；auto， 自己的 ；autonomy， 就是自治 ；autobiography， 自传 ；by， 双 ；biannual， 一年两次的 ；bilingual， 用两种语言的 ；by， 在旁边。 Bystander， 旁观者 ；byproduct， 副产品 ；co， 共同 ；cooperation， 合作 ；coworker， 同事 ；coexistence， 共处。 后缀部分， an 呢表示的是 人 人 ，African， 非洲人 American 美国人 Italian 意大利人 ER 同样也表示人的意思 Worker 工人 Teacher 教师 Writer 作家 IAN 神 人 Musician 音乐家 Guardian 护卫者 SION 表示的是一种状态做名词 Revision 修订 Tension 紧张的状态 Division 区分 T-I-O-N 一种状态 Action 行动 Attention 注意力 Determination 决心 好 今 天我们学到了十几个词吧二十个词左右 对其实大家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 是十几个二十几个词儿，但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这些词根啊前后缀您不觉得能认识上千上百个词了吗 对今天的这节课其实就是抛砖引玉了让大家呢现在正式的感受到了词前缀词根和后缀的魅力以及它们组合起来无穷的变化 让您也学会单词的裂变 哎，就这个词很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下来以后呢我们好好的温习一下消化一下也期待以后更多的精彩课程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加拿大是冰雪运动大国曾经举办过两届冬奥会而且都非常的成功而冬季加拿大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也可以让你在最自然的状态下享受最佳的冰雪运动环境而名列前十项的加拿大人最喜欢的冬季运动也可谓是玩出了新高度 With so many months of cold winter conditions it's no wonder that Canadians excel at a number of athletic activities that are centered around the snow, running the gamut from exciting to leisurely, quiet to very loud. They are the top 10 Canadian winter sports. Number 1, curling, a sport that requires skill, a steady hand, and a great set of lungs. Curling has been a classic winter sport since the days of yore in Scotland.Where this activity was born. According to the Canadian Curling Association, approximately 15,000 competitive curlers from all provinces and territories enter play at the curling club level today with the hopes of becoming one of the Canadian champions crowned annually.curling 是冰壶运动那冰壶运动呢要求很强的这个技巧同时呢还要有一个稳定性以及一个强大的肺冰球是一项传统的冬季运动曾经诞生于苏格兰根据加拿大冰壶协会的统计每年呢大约有15,000名竞技冰壶运动员是来自全国各地和地区的希望进入冰壶俱乐部从而有机会能够获得每年授予的加拿大冠军的头衔Number 2 is hockey. Does it come as any surprise that hockey is on this list of top 10 Canadian winter sports? It's probably the sport of the season and all year long, in fact, being deemed the official national winter sport of Canada. The first organized hockey game in the country was played in Montreal back in 1875. 曲棍球比赛冬天进行的是 ice hockey, 是冰球运动比赛。这项运动第一次有组织的比赛可以追溯到1875年的蒙特利尔。真不愧是一项国家运动了。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